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9集。 没有。 云建威很难为情，那天他的确不开心了。可并不是因为齐峰不和他深入探讨这个话题，可真正的原因他又怎么说得出口？ 不管怎么样，哥都疼你。无论你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，想做什么样的人，你开心快乐就好。只要你不嫌弃哥，哥就一直陪你。 我怎么会嫌弃你？ 嗯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早点睡吧。 他坐着没动，看来是打算哄弟弟睡着后再回去接着改自己的卷子。为了不耽误齐峰的休息，云建威闭上眼睛，假装自己很快入睡。他感觉到齐峰一直在等他睡着，手轻轻抚拍他的手臂，气息离他很近，平稳暖热而安定。云建威原本以为自己很难睡着，可在这种简单的哄睡节奏中，他的意识也变得放松，渐渐沉入梦乡。即使如此，在完全睡着之前，云建威仍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丝难过，因为他并不知道在很久以后，当他真正长大可以独自生活以后，他还能想出什么合适的理由让齐峰一直陪在自己身边。四月末，齐峰的模考成绩出来，排名全年级第三，在全省各中学汇集而来的精英集训营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着实令人惊叹。云洪洲本想请两位小朋友在外面吃顿大餐庆祝，但他的妈妈霍逢君老早想见见齐峰，于是这趟午餐便安排在了云建威的爷爷奶奶家。消息很快传到云虹桥那边，云虹桥也说周末要过来和他们聚聚。最后周六从为齐峰庆祝考了个好名次变成了云家一大家聚餐。云虹洲怕齐峰不适应，特地问他这次吃饭需不需要改期，齐峰表示不用。这阵子天气越来越热，外头阳光正好，云建威坐在车后头摆弄他爸给他买的新手机，说是拍照功能很好用。他拍了几张照片拉过齐峰。 哥哥来拍照。 车窗半开着，风灌进车窗吹乱了齐峰的衣领。他抬手整理衣服，转头刚看见云建威的手机就被抓拍了一张。齐峰搞不懂智能手机，问 帮你拍。 云建威往旁边坐。 已经拍好了。 他躲开了齐峰的视线，自己窝在车门边偷偷点开了刚才的自拍照，两人正好面朝光线，他自己只拍了半张脸进去，把齐峰都框进了镜头。齐峰的面部线条挺拓分明，非常上镜。 被抓拍的一瞬，江江转过视线来， 脸上还带着不经意的淡然与沉静。云建威把这张抓拍设置成了他和齐峰的聊天背景，看着看着忍不住摸摸照片上他哥的脸，心想长得真帅。 云虹桥与夫人淑妮很早就到老人家里帮忙备菜做饭，等云虹洲带着两个小孩进门时，屋里已十分热闹。 霍逢君一见齐峰眼前一亮，直夸齐峰相貌周正英俊，接着又拉着齐峰问， 听说你学习特别棒，在年级排名第几呀？ 一般在年级前十左右。 小齐太谦虚了，你云叔叔说你这次模拟考考了年级第三呢，这么厉害，爷爷奶奶都佩服你呢。 这次发挥超常，考得比平时好一些。 霍逢君很喜欢齐峰， 觉得这孩子小小年纪就稳重沉静，不骄不躁，不畏缩自卑，而且相貌好，身条好，身上干净整洁，乍一眼看竟是找不出个缺点来。霍逢君拉着齐峰坐到沙发上，笑眯眯问他， 小齐有没有想过以后想做什么呀？ 没仔细想过，还是想先念书。 多念书好啊，单纯，没那么多复杂的事儿，还得有钻劲儿、有韧性的人才能做呀。 霍逢君赞许齐峰的想法， 往后可以念个博士，留在大学做老师或者研究员，进研究院也行。奶奶看得出来你心静，坐得住，适合做这种。 一旁云建威已无聊地开始自己剥开心果吃，闻言好奇问齐峰， 哥，你都想好自己以后想做什么了吗？ 齐峰帮他剥开心果，剥一个放进他手心里一个。 会做一些计划，不过也没想太远。 我们家微微什么都不晓得，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呢。 我不是小孩了。哎呦， 在爷爷奶奶眼里呀，你永远都是可爱的小孩，不要有烦恼，永远都开心。 微微今年六月就要中考了，还无忧无虑，总要拨紧弦了吧。 洪州不是说在考虑让微微选风高和育英吗？ 就算是私立学校也要看中考成绩，到时候学校内部还有考试，微微这成绩…… 我成绩怎么了？我聪明着呢，平时只是懒得学。大妈妈，大爸爸说我笨。 云建威马上找人告状。 云红桥的妻子舒妮从厨房探出头， 红桥，不许对孩子说这种话。 云红桥举手投降，不敢再惹这位祖宗。吃饭时，一家子又说起齐峰念书的事。云红桥问齐峰想考什么学校，齐峰说第一志愿想冲一把 S 大的生物或地质类专业。 S 大位于绅士，距离江楚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学校综合排名全国前三，每年的高考分数线都非常高。云红州很欣赏， 好，有志气，阿峰肯定没问题。 一桌人开始讨论小孩上学念书的事，云建威坐在一旁边吃饭边心想，如果齐峰到时候真的考上 S 大，那么大学四年都待在绅士，绅士离临安市也不远，坐飞机往返两个小时，星期五晚上回，星期天晚上走，中间能有快两天的时间。他小算盘拨得哒哒响，又算如果自己大学也到绅士去念书，说不定就能天天找他哥玩，他哥就知道念书，也不爱交朋友，到时候还不是得他负责领着他哥出去见见世面，呼吸新鲜空气。云建威感到自己责任重大。霍逢君打趣说， 哎呦，等阿峰上了大学，肯定有好多女孩子追求，到时候啊，说不定会和很多优秀的女孩子谈恋爱呢。 云建威心中登时警铃大作，淑妮问， 阿峰现在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 没有。 劳逸要结合，往后呀，念书恋爱两不误嘛。 云建威严肃把碗往桌上一放， 你们不要再讨论这种话题了，我哥马上就要高考，你们还在这聊什么恋爱不恋爱的，这叫阵前动摇军心。 好好好，不聊不聊。 是啊，别把我们微微说的春心萌动了。 哎呦，宝贝还小呢。 桌上聊得热闹，云建威却郁闷起来。他当然不会自私到拦着他哥谈恋爱，但一想到以后他哥会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，步入婚姻殿堂，生孩子，他光是想想都很难接受。